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哟吼，来到了五月的最后第二天了，5月30号，今天也是一个 TGIF， 恭喜恭喜！ 耶！ 哇，我跟你讲，明天哦，马上我们家吃粽子了。哎呦，因为昨天我回家，我就回我父母家啦，然后他就拿了粽子给我。是上次我问大家有没有看我 social media 啦，我曾经包过粽子嘛，对不对？然后包了很多粒，十几粒样子。然后我妈就给我拿了3-4粒回家样子吧。然后才发现，哎，端午节要来了耶，这样子的。 是我在昨天的时候，刚好也是跟我的妈咪 video call，她就说，哦，她已经开始在忙着要包粽子这件事情 了。哦，你妈自己包的 啊？哦，每一年都自己包， 很厉害呢。 而且她的料是满满的。 可是，一般像那种粽叶。要去哪里找你知道吗？ 这个不懂，因为不是我包，是他包。 格兰丹有的嘛？还是讲说他 有啦？ 因为不懂吗？不懂吗？因为哦 ，OK OK， 因为我听说是比较难找一点的，尤其是那种美的、啊、大片的粽叶啊。 是，而且我自己本身尝试过要去包那个粽子，我觉得真的太难了， okay， 很考功夫。 Say no more， 我是包过粽子的人。 So 你觉得容易吗？ 一开始真的很难，到后面逐渐上手，但是我包了一个小时吧，逐渐上手了之后呢，就比较 OK 一点。我包了差不多8-9粒样子了哈。 对，你单单包了之后呢，要包到美，不要延时之外呢，你绑那个绳子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绑绳子你要绑两个结啦，你要按住它啦，你没有按住它，整个松掉了哈啊！所以有包过粽子的人，我相信你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啊。但如果你没有试过包粽子的话，你可以 try 看一下啦哈，没有，我们试试无妨嘛，对不对？那就很好体验这样子的。OK， 马上我们先来听歌吧，有来自梦然的是你，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都选呱呱练习。医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到呢，希望这位朋友呢他快乐了哈。当然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啦、说的是来自 EXO 的成员博贤 Bikuna， 那他最近呢就上了这个喜剧演员李荣珍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啦，叫龙塔罗这样子的，去里面就算了塔罗牌，问讲说，哎，最近近况是怎么样啊，要怎么改进啊，还有他各种烦恼这样子的、那在其中呢就聊到了关于这个 K-pop 偶像圈的挑战文化，就我们所谓的 challenge 差这样子的、就一起跳舞啦。你看到不同 K-pop 团体他们在打歌的时候都会邀请其他团体的一些idol 啊，就一起跳舞这样子的。那他讲说呢，从当时 EXO 出道和现在相比，其实K-pop 圈有很大的变化， 对， 包括说就可能他们会去 party 啊、认识朋友啊，他感觉自己有一点融入不进， 对，他就觉得好像这种氛围没有，好像很适合他自己本身的，所以他需要、我觉得他也是在思考就这个问题， 也在适应当中， 反映在那个塔罗牌上面了。 对啊， 쉼표처럼 哦，맞아맞아맞아 그냥이얘기를들으면서생각정리도조금씩되는것같고마음이좀편안해지는 그지그지그지 것같아요그래서 然后他讲到说呢，因为这个以前是没有这个挑战活动，就这个 challenge 我们所谓的差的嘛，对不对？然后现在感觉大家好像很习惯了，很亲近，只有他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哎呦、OK， 他也被点名了，就问讲说 ，OK， 如果你要点名一个团体，你要跟他们做 challenge 的话，会是谁呢？他就说到了 Seventeen 呢， 哇、 所以就互相 邀请了，他可以一起跳那个 Thunder 吗？ 对呀、对呀、对呀，像我们刚刚跳过阿鲁阿鲁阿鲁， 呀，可以去到国选的 IG 呢观看吧。 没错的，马上来听他们的 Maestro， 是国选 Beyond Trend， 国选呱呱练习生。我们看到炼丹天才车银优，他要入伍了。 哦，这样呢，他就是呢，哎，确定于7月28日呢就会正式。是入伍啦， 是的，那他申请作为这个陆军啊军乐队啊，就是在9号时候申请了啦，然后也获得了证实哈，公布了结果，讲说呢他接下来将会去当兵啦这样子的，但是是没有公开在哪里，还有就是确切的这个地点这样子的， 对，就是为了对会有一些事故 会挤在外面送他这样子，你知道啦， 也不会特别举办任何的特别活动啦， 是的，可是我想象不到他现在又要在就是捡个寸头样子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发型他都可以驾驭到。 Bro， 你看他在 IU 那个新歌的这个 MV 嘛， 有 花书千三第二个 MV 啊，哇，我跟你讲他根本出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真的是摘掉那个 helmet 不了，呼，站在那边够了，真的是够了。两个人在天台上面互望，哇，IU又美了， 我真的觉得 帅了，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天作之合，你知道吗？ 不要这样乱讲，不要这样乱讲，我们最近才刚讲了跟李钟硕还算还没有分手， 没有，我是说在荧幕上面， 荧幕上，荧幕上，荧幕 CP， OK， 你不要扭曲我的意思嘛， 很养眼， OK， 对吧？ 希望他们都各自 安好。 喂， 马上来听歌友来自车银优的 First Love， 是这个选 比安全。 优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要说到呢，昨天刚刚传出来的一个关于我们都有看到这部剧的一个新闻，这样子哈，苦尽甘来遇见你哈。Kelly 凯欣看完了啊，我还在看这当中，但是呢，最近我们看到 ，OK， 有网友爆料，或者说呢，有这个灵眼爆料，讲说呢，在剧组的待遇呢非常的不好啊，说是这个剧组呢非常省 budget 了哈，比如说怎样嘞，就是在冬天拍摄的嘛，但是这些灵眼呢都被禁止穿这个保暖衣，讲说因为那时候是拍摄古代的，所以以前是没有保暖衣的，你不可以穿啊这样子。但是他们要 stand by 嘛， stand by 的时候也没有得穿啊。然后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拍摄过，我们都知道说，往往等待的时间还 是最漫 长，多过于你拍摄的时间的。 对呀、啊，等待是最辛苦的，等待。我随时随地OK， 反正就这样子啦。 没有发言，但是你大家看不到我的表情， 对， 就是一脸的嫌弃， 超无奈。然后过后在等待的时候就也没有一个桌子可以放他们的食物啦、饭盒啦，出去吃啦、然后限时30分钟内就要回来了， 真的。 然后后面就讲说，因为要换去以前那种短发这样子嘛，他们也讲说因为这个短发看起来很假，所以呢要就是这些灵眼哦，真的是去剪短他们头发就强制性剪头发这样子。 OK， 这些都是传闻，暂时都还没有被证实。 对、 okay? 但是呢剧组本身就回应说他们会去确认这个情况到底是否真实的。 对的，然后也确保这样子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OK， 那希望各位接下来在看剧的时候就是不要讲说抱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异样的眼光啦哈，毕竟这个东西是还没有被证实的这样子，希望不是真的，希望真的是人家因为看到这部剧太好了所以讲这种东西，我不懂啊哈。 大家要好好 enjoy 这部剧吧，苦尽甘来遇见你。 马上来听 Sasa Blue 的对视，是这个选比 尤圈， 尤圈呱呱练习生。昨天勾选好朋友第40集哈，我们有 Lavelle 陈佩佳，还有呢傅颖 ，OK， 那就上到了我们勾选好朋友了喂。聊到呢，就是情侣最真实的相处是怎样的啦？虽然讲说他们在 social media 上面很 sweet， 但也有一些想要 争执的地方， 掐对方的 moment。 对，因为他们毕竟在一起5年了，他们说其实基本上都还是会吵架的。 肯定啊，来听看他们的这个相处吧。 他不会跟我说 sorry， 他只会讲 OK OK， 我们聊好了 ，OK， 刚才是误会，明白。然后就没有了。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其实B，我只是想要你跟我道歉，我该跟你道歉了吗？这样你也跟我道歉一下。 情侣就是相互的啦。如果我跟你道歉了，你没有跟我道歉，我会觉得不平衡这样子的。 对， 所以就要哄哄他啦，像这首歌曲这样哄哄我，你知道吗？ 哄我， 哄我，所以你要哄我是吧？ 我不想哄 你， 你 要哄你，哄我， 总之哄对方 就 对了。 OK， 好朋友系列看起来在勾选的 YouTube 已经上线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跟你的另一半相处是不是又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很 real， 就让我们看到讲说其实相处了很久的情侣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虽然讲说有争吵但依然是很 sweet 这样子， 包括要怎么去沟通哈。 对啊，记得要哄哄他哦。马上来听他们的这一首歌曲哄哄我，是这个选比 杨 圈。 不知道你生活里是否曾有过一瞬间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反对或者有人质疑，第一新的演员 Song Bill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 我也没有想过要摆脱，也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不好啊。我喜欢演戏，我就拍一些 reels 啊。如果呢你讲网红干嘛去拍戏啊，干嘛去唱歌啊？如果我不去做东西，你又讲我没有进步，没有改变，这都是这样。 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告诉你，我们不可能阻止这些人的言论，所以专心的追逐梦想吧，加油。Hello， 我是 Kristen 文阳。身为勾选 MC 里身高最高的我182cm， 在访问演员林一的时候都甘拜下风，他告我班里头啊。 我觉得是那个休息好， 对呀，都睡觉了，都睡饭了。 对，然后一放假回家也能睡够了，然后吃也多了，然后每次都是放假回去长个。 嘿嘿嘿，听到吗？这就是长高的诀窍。人在发育的时候就少熬夜，多吃饭，多休息，说不定下一个身高187公分的就是你。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好了，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 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情侣。OK， 那我们这勾选好朋友系列上线了嘛，对不对？看到傅颖跟 Lavelle 很 sweet， 五年了还是那么 sweet， 是可以去到我们的 YouTube 去看一下他们的互动这样子的。那你会不会因为看到别人 OK 很浪漫，比如说好像刚刚过去的520啦、情人节啦，或者说纪念日啦？ 没有，我觉得最错的就是你往往去到商场的时候，你看到一堆的情侣， 的 然后唯独你自己本身是单身。 商场还好，你去那种 OK， 比如说你去 roller skate。啊，看着拖着手去看电影，每个人是一 pair 的这样子。去吃饭，每个人是两个人一起吃的，然后你喂我，我喂你这样子。你看到人家很浪漫哦，你会突然间想要拍拖啊？你有没有那种冲动想要哇？现在马上就想找一个另一半，马上就想拍拖这样子的？你有这样子的心情吗？然后一般上你会怎样缓解，或者说你会怎样做？ 怎样应对？ 你会找你的闺蜜，就代替一下这样子。 一日男友，或是一日女友 ，I don't know， 你们就可以 WhatsApp.com/DG5G 号码0169988。8888来告诉我们，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啊！你看到别人很 sweet 的时候的心情都是怎样的？是不是我一个人是孤独的？ 我不知道，你们来 WhatsApp 进来，说这个选比较安全。 国轩渣渣考核官， 国轩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别人拍。拖了很 sweet 啦，比如说刚过去的520，哦哟，真的不太敢出门，有没有？ 哇， 你出去喽，基本上都是一 pair 的啦。其实也不止啦，现在周末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去那些 park 啊，有遛狗的地方啊， 真的 pet friendly cafe 啊， 因为我真的很常去到 Desa Park City， 就是散步这样概念。 Okay. 然后我每次看到一堆一堆的情侣哦，例如就是他们家的狗哦，哎呦， 我好像一家三口这样，是不是？ 好，那有可能四口五口都有啊。 哎呦， 我自己本身真的。其实我不会说到要脱单的欲望非常的大，但是绝对就会想说 多多少少会有了。 如果此时此刻身边有一个男的在我旁边牵着我的手，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只要是男的就可以了。 对啊，哎，没有啦，要我喜欢的，要心动的。喂， 只要一个男的就可以。 你根本就是挖坑给我跳。 不是啊，因为想此时此刻有个男的就好了。 真的，因为我觉得很正常啊。你看到别人脱单，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也是想要那个感觉。 哦，明白的，明白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怎么去缓解这个情况呢？就是如果我是跟我的闺蜜一起出门 啊， 然后看到一堆情侣嘛，我就。不要，因为我朋友叫 Irene 嘛，我讲 Irene 啊，很想要脱单了，我就立马牵她的手。 啊，借我你的手牵一下， 啊，牵一下，等到我知道脱单。 你们可以这样我们男生不可以。 可以啊。 Hello。 有人说 No 啊。 Excuse me。 什么 Excuse me？ 我牵个手，等一下人家啊，这个男的干嘛？ 你可以牵个五秒啊。 奇怪耶 ，Hello， 太奇怪了吧？OK， 那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啦哈，你看到别人很 sweet 的时候，你真的会不会想要就长相马上拍拖这样子？还是你都会这样做？你会靠你朋友还是？找你爸爸妈妈，我不知道。0169988889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哈，我再进来啦，马上来听 Baby Monster 的 Drip， 选择个选 B， 安全， 勾选抓抓考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都说到关于情侣了哈。如果你看到别人在520情人节的时候特别 sweet 哈，出门看到人家挽着手啦，拖着手啦 ，OK， 在。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说 很奇怪 对的吗？就这样子，就比如说在 escalator 的时候你看很多情侣， 他们会抱抱的， 抱抱啦，然后在那种 羡慕 连摸旁边的那种椅子啊， 真的、 啊、 我只能在那个寒冷的商场里面自我取暖， 这样你还是在去商场比较好啊。 所以我很少去 shopping mall 了其实 不然就是那种电影院哦，就你进去的时候看到， 所以我都不 尤其是那种电影院从上面下去也不用进，从下面走上来那种就那个入口在下面的，你一走上去看到哇，两个瞬间就不想看那个电影啊。 所以你自己本身会因为看到这些场景而想要脱单吗？ 我还好了，其实 真的吗？ 我觉得 OK， 我有点抽象啊， 还是因为你很多 part time girlfriend 所以还好。 哇，一三五二四六哇。我觉得嘞，凡事都是注定的，就是今天哦，哪怕今天我随便在路边抓一个，讲说 OK， 我要跟他拍拖这样子哦。 连你自己配对给自己、啊？ 没有，我假设，如果我在路边随便抓一个人，讲说哎呀，我现在是一个女的都可以，还是想说就是哇，你符合我的理想型，就算是这样子啦，我觉得你们也未必适配，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怎样都好，还是得要长期相处，因为我都不是一个一见钟情的人啊。 我也不是 啊，所以哦，就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是那个想拍拖的念头是绝对是跟心动的人在一起啊。 我以前会， OK， 我这样讲的话，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应该 哦，就是说你以前会因为一时来感觉跟那个人在一起，哦、 不是我讲一时来感觉，我想要拍拖，很想就有冲动，哇，很想拍拖。 哦，所以你会因为这个感觉而真的去找 人拍拖？没有特别找啦，就是冲动啊，就有点想要，可是当下后面就觉得说，哟，很蠢哎、欸，这样子哦。那可是就现在还好啊，现在看到人家很帅就祝福他。我哎、欸哦，我做配对了嘞 ，Hello。 Okay. 我天天看这样子，我想拍拖，我就真的是很恐怖了。 难说嘛， okay? 有可能在你的脑海里嘛，心里嘛， 我的脑海 别人不知道。 No, nothing inside， 、so, 不是 nothing inside 啊，是没有什么感觉，还好。 Love inside 啊，各位如果你有 love inside，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你看到别人很 sweet 的时候，你都在想些什么呢？你会怎样做呢？这样子的 ，OK， 下一个选 B。 你有没有发现这年头真真假假很难分？滤镜一开，普通人像明星 ，Social Media 上每个人都活得像大赢家，但现实呢，妈妈档还不是吃着两令吉的 raw 地产奶，月底你的钱包可能比脸还干净啊。在这里勾轩和我李亚佩珊想告诉你，别被表象给骗了，真正的快乐不是点赞多少，而是你有没有活得自在，做真实的自己才是最 yes 的生活方式。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勾选抓抓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你看到别人很 sweet 的时候啊，情侣 yeah, standing next to you， you know 他们 standing next to you 的时候，你会想要 脱单吗？ 啊，从他们中间穿过，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 过分，斩断他们的手，哎、没 不是斩断，就是那种你看到那种大街啊，就整条街很大很宽的啦哈， 强制的拉开他们。 有些情侣哦，他们脱手喜欢脱得很大，就很宽很远啊，他们那个手啊，好像拉了整条路这样，好像那种我们跑马拉松啊，不是那种拉线的， 明白？ 你也想从中间穿过 ？OK， 没有开玩笑吧，开玩笑吧。OK， 反正就是你看到他们很 sweet 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拍拖？然后有没有就那种冲动啊？然后你会这样做这样子嘞？我们来听看今天这位朋友他的分享吧。他 WhatsApp 了进来，有这个语音哈。 早安 ，Kelly 和 Kristen。 早安。 其实我还好吧，不会讲说特别想要谈恋爱，可能偶尔会有啦，但是很多时候都不会想要谈恋爱吧。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也蛮好的、啊、一个人可以过得很精彩。 难不成他已经看破红尘， 人间清醒啊他。 对，没有，其实是这样子的、啊、你单身的时候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都会说哎呀我才不想谈恋爱，谈什么恋爱，麻烦的要死。 真的谈什么恋爱啊，看你们每天这样子我都很累你知道吗，每天吵架又要为对方我买东西吃东西、啊、要陪他，又不可以睡觉。 真的， 可是我真的到他拍拖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 我也讲过那些话没？ 什么东西、哦、 谁讲的？ 你不要污蔑我啊、 那个！ 我没有讲过这种东西、啊。 那是我灵魂在讲，不是我。 啊，没有，我的双胞胎弟弟。 啊，对，我的双胞胎妹妹说的。 啊，所以各位女这样子的朋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啦。马上来听于东然的《别让我知道》哦，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抓抓考核官啊。今天呢，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讲到说 ，OK， 这个啊情侣，你看他们拍拖很 sweet 的话呢，你会不会想要有冲动、嗯、啊？也要自己 给你开心。偶尔是会有那股冲动的，但是理智下来说 OK 算了吧。 我以前会啦，现在还好了哈，现在看到太多情侣啊、嗯、我已经习惯了 OK。 但我相信有些朋友他们比如说就是看到人家拍拖的时候呢，他会用怎样缓解呢？就是养宠物，比如讲说养狗狗啊，养猫猫啊，或者说有养 hamster 啊，有养，我最近看到比较多是养异宠啊，就是、比如说我朋友养变色龙啊、有些人就会养蛇啦，有些人会养啊这个叫什么那个手工啊、对。所以就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陪伴这样子。 对，但是我自己本身有可能没有这个念头的是原因，宠物一般上是你要照顾它的生活起居比较多， 肯定啊。 但是我比较想要被照顾、 啊、这样， 所以我想要找男朋友。 这样，我这样我知道这样讲不对，可是我真的很想讲。 不要帮我应征。 你要养一只男朋友？ 哎、欸，也是要圈的、欸，你以为男朋友容易养啊？要圈他的嘞，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知道吗？你现在知道乘凉的时候，因为你以前栽过树啊嘛，对不对？ 哇、我其实积了很多功德。 哇，自己讲喽。 真的，我帮人家培养那个人家的老公。 哎呦，肯定啊，都是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啦。在年轻的时候 拍拖、okay ， 都是帮人家养男朋友先，不然。 就是怎么说 教育 调 陪不是不是不是 这讲的是不断好、啊、 没有陪一个男孩长大 对 哎呦 哎呦 OK 那不用紧了我觉得不管是动物宠物狗狗猫猫都好嘞都不及这部电影里面你在养龙哎 Hello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啦这次有真人版之前是动画版嘛对不对相信各位都有看起来啦看到 Hiccup 跟 Toothless 的这个互动呢都是怎么说呢会让你想养一只龙 instead of 男朋友这样子的 OK、嗯、所以现在如果想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话要怎么做呢 现在呢马上上到勾选单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这个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s 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单外 6月12号正式在电影院上映咯带你飞进龙的世界了、哦、是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Kristen 勾选西西应援队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九点钟呢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好消息啦是 TGIF 嘛所以各位肯定就比较多开心的事情随时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 0169988889 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来到我们的 social media 我的是 KRYSTOMYENG Kristen Young 那我的呢 你的是 KAYLEY dot XINN 耶Correct 睡觉可以背得出来 哇这也是我开心的事情 哇 那你的最近 OK 句号 OK 我想讲因为昨天我晚上去夜跑嘛对不对就突然间心血来潮觉得说哎呦要去给自己抒发一下压力或者说就 你 stress 什么朋友 各种事情啊哈当然不是那种爆炸那种主要是想要跑步啊因为很久没有夜跑了以前我一个习惯是每天不是每天就每个礼拜至少会夜跑个两三天这样子或者去滑板这样子可是最近就真的比较少就是晚上去运动这样子所以昨天就心血来潮觉得说哎呀我要去跑步一下啊虽然讲说我现在全程通了哈但是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试过晚上去跑步尤其是昨天哇很幸福昨天阴阴天整天下来、oh. 因为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嘛是讲说这几天啦它那个热浪 heat wave 会来啊可能会来到平均37度以上、huh? OK 因为我们那时候前几天有讨论说啊最近的天气太热了 对啊所以这几天会真的很热啦昨天刚好就下雨嘛早上就下雨然后整天就阴阴天这样子我觉得哇很爽晚上跑步的时候有这个凉风吹来你越跑越不累了、嗯可是我还是累啊我又不想吃辣的东西你懂吗跑到一半的时候 肚子疼 他好像里面滚火锅这样 那你不是要直接去上厕所 没有啦回去就上哦 回去才上你确定你跑了 我很忍 得足够的那个 calorie 消耗 我跑啊差不多应该有七公里啊 七公里就是消耗多少 我不懂我没有去算消耗多少 你没有带手表 没有带反正就算时间吧我跑差不多十多二十分钟二十多分钟 OK 啦 yeah, like、 大家都要运动起来哟 对啊要动起来哟最近我们还有这个 GoGoGo Olympic 啊大家要参加起来这样子的 去到国选的 NY 就可以知道更多详情啦 耶也是这个选表两圈国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一些好消息了哈 是的 开心似乎对这个怎么说这个算化妆品吗 算是一部分 就是了解到了关于这一块 真的 对对 因为我在前几天就有去接这个睫毛嘛 OK 然后呢当时我就看到这个睫毛店它有售卖这个免胶睫毛 所以它是怎么专卖店还是这样 就是接睫毛的店来的就是 Lashes 的一个店这样子 有趣的知识又增加了 然后其实我看到这个免胶睫毛已经是好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尝试这件事 情免胶什么意思就不用 glue 啊 不需要 glue、 oh, 因为以往你自己本身也被化妆过的嘛所以 我没有接过 I mean,人家帮你化妆啊 我没有试过接睫毛、 oh, no, no, sorry. Hello bro sorry、 我不可能吧我怎样不管什么舞台我都不太可能 因为有些如果你是演舞台剧什么之类还是会接的吧然后 OK 简单来说我给你科普一下、okay. 接假睫毛如果那种化妆师帮你的话它是需要涂一层的胶水在那个睫毛的尾端那一边、 okay. 我懂有一个 trick 是好像是 Lisa 教的、 uh-huh. 那个刘海啊它不会动的原、这个法则就是它把那个这个粘睫毛的 glue、oh. 放在它的眉毛上面然后把这个刘海粘在上面 yeah exactly yeah. 所以我觉得当你自己本身去放那个假睫毛的时候呢它很需要功夫、 嗯、 然后很容易就是会贴到不美、 yes. 可是所以这个免胶睫毛就是你一拿起来你就可以立马贴在你的眼皮那边、啊、 上面本来就有就是讲粘纸还是这样 就是类似有点像胶纸在上面这样的概念、oh. 所以而且还可以重复使用 哇哦！ 我就觉得很方便后悔真的没有早点认识它 可是你的眉毛你的睫毛会痛吗 啊，不会的， 拿起来的时候不会， 不会不会，就是毫无感觉，而且你接的方式也非常的容易。 嗯，哇， 大家就 可以看我的 story， 可以试 起来。男生们有趣的就是增加了，对不对？因为我也不知道。OK， 马上来听 Joyce 的，所以呢，说的歌选 B，OK， 入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网友分享的好消息了，喂。 是的，有这个 Wendy Unscore 1221呢，他就 DM 我说，哎，他刚好就是去到商场， 嗯， 忘记带 cash 了。 啊、 你要说要进到商场，一年还 parking 钱嘛？ 哦、 有些 还有。 有的有的，有些就是不能让你去 touch and go 还是什么之类的。 OK， 唯独就只能 cash 而已。 OK， 然后呢，他就说哈，完蛋了喽，没有带那个现金嘛。 或者说有时候纸币太大张了， 就不能去付款。然后没想到就站在他后面的那个陌生人就借他钱还 parking，、 哦、 然后他就 touch and go 那个钱给人家。 哎，我曾经也试过这样子，我在哪里啊？以前还没有这样多地方有 touch and go 的时候，我曾经也是试过这样子。那时候是看完电影，重点是你。没有店可以去换钱，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就没有小张的纸币了，然后后面的人就借我10块钱，然后后面我想说我要他选过给他，然后他想说啊不用紧了，就当做是 借你了， 做好事了这样子。 哇， 我想哇太好了吧，重点是他不要给我他电话号码，呵呵，我转不到给他，不是 对 啊， 那时候他就想说无所谓了，那十块钱，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就想说哎当做我帮来一个人这样子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有可能想要让你把爱传下去，如果下一次你遇到陌生人也是遇到同等情况，你就可以助他一下。 哦，最近我有，我带一个，诶，那个，哦，我跟你讲过啊，我带那个一个外国人，他讲他是这个， 有啊有啊有啊， 叫什么了？反正他是在这里就是流浪啊，没有东西吃，我就买东西给他吃了。 很棒哎， 希望他可以把爱传递下去。耶， 勾选好朋友。 全新勾炫好朋友有大马新人歌手 Vanny 刘宇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nny 刘宇妮。 即便经历了重重困难，但仍然选择跟随自己的内心，是 Vanny 刘宇妮想要透过 UBU 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 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我依然会去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声音，然后也是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脆弱啊。然后也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选择。 赶快到勾炫 YouTube 观看勾炫好朋友，看完后记得留言为大马歌手加油打气。 勾炫西西应援队，各位如果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呢，都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我们都会在哦，听着你的好消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小事大事都可以分享的。 再来再来，就是有我们的 part time MC 楚英的开心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最近开心的事情应该就是生病好了，因为上个星期就是有一点不舒服，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什么关系，然后就有点感冒的情况，然后发热气的症状这一些，然后整个人是蛮不在状态的。但是当我康复了过后，就觉得它是一个蛮值得去感恩跟开心的一件事， 变回一条龙啊，然后就是马上， 因为你要知道 可以吃就吃，可以喝就喝这样子。 在生病的时候，你是最最最无助的，就是完全没有胃口。 哎，尤其是最近这样子的热浪哦，就是各位可以去买一下椰水喝啊，就是给自己缓解一下啦。因为天气很热，这个椰水是凉的嘛，或者吃一些比较凉的，就山竹啊，去吃一些阿嘎阿嘎，或者我们大马本地的一些 dessert chendol 啊这样子。呼， 但是我觉得 。 最重要的就是要喝足够的水。 对呀，那肯定就是偶尔，你知道，你不 time 的时候啊，可以去喝一下千多，这样子很爽了。我跟你讲，下午大中午就很热的时候，你在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棚子底下喝着千多，呼， 很会享受哦。 哎、hey, ，Hello。不到8块钱的东西也想加吗？ 很会享受哦。 肯定啊，也要犒劳一下自己嘛，对不对？马上来听刘雨昕的练习曲，是这个选别。OK。 勾 选 Rising Hour， 听说 Kelly 凯欣在这个周末有 plans 吧？ 哎呦，这个可以说吗？ 为什么不可以说呢？ 是一个秘密的、 秘密嘛，就跟朋友去吃吃喝喝这样子啦， 对 不对？对， 但是去哪里我暂时不透露，大家可以留守我的 IG story K A Y L E Y 的 X N。 又骗大家去 IG 哈？我那叫骗 LEYXIN 嘛， 骗不是这样用的好吗？ 啊，不然是这样， 就是引导大家过去， 引诱， 引诱。因为我觉得我会 po 很多美食 啊。你好多，你有什么是特别想吃的吗？ 有，因为你有看到最近我们的 colleague 啊，很多也是去新加坡，对不对？ 啊，对。 哎，我已经， 你很怒哎，你真的很怒哎，我都没有 cue 你自己讲 ，hello。OK， 所以你下面想吃什么东西？ 就是有吃类似有点像起司的那个大塔。 哦， 我想说也太诱人。 好吃的那个摊嘛，是不是？ 哦，也太诱人了吧！让我觉得我去到新加坡一定要吃起来。 你知道那天我讲到蒸鱼粥，有很多网友 DM 我，想说在哪里有，我就 send 给他们。 所以啊，这就是我们除了就是分享开心事之外，我们还会分享美食。 对， 大家来到我的 IG KYAY.UPM，UPM。 OK， 不要用骗。 我们在等 Kate 凯欣的这个 IG Story 之余，当然在今天啦，就是星期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档节目《歌手2025》啊，是音乐交流竞技节目啦，里面就有单依纯啊、盖啊、白举纲啊、陈楚生等等的歌手呢，就在里面同台竞技啦。OK， 然后也呈现了非常非常棒的舞台，像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啊，就有单依纯的天空啦，呼，让我现在都难以忘怀， 感觉那个灵魂都被掏空的那种， 被抽出来这样子， 被抽出来， 是要去新加坡啦。找灵魂OK， 每逢星期五晚上7:45呢，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8收看歌手2025、7:45是跟这个中国同步直播的，所以可以看起来了哈。当然也要关注一下 Kate 凯欣的这个 IG 啦。 来，我已经说了第三次 KYAY.XNN， 我讲关注吧，不用讲出来了吗？ 要啊，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啊，我们要引导他们过去OK， 所以这个选标准 哈，要妹不要啦，很丢脸啊，这是不是你的口头禅呢？每次都因为害怕导致你不敢做自己，所以你总是犹豫不决，顾虑太多，大胆点，永远为自己而活，无需被定义，你可以是任何样子，就像那句话，不一定非得是玫瑰，可以是向日葵，可以是千千万万。如炫和我 YYY 音音都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和勇敢地做自己哟。 唉，最近真的很累，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焦虑、委屈，甚至无助？ 没关系，有情绪是正常的，不需要一直假装坚强。累了就找个方式释放，你可以大哭一场，做个运动，听首喜欢的歌，或者找个信任的人聊聊。勾炫和我楚音提醒你，情绪需要出口，释放不是软弱，而是前进的力量。找到属于你的宣泄方式，才能更轻松的前行。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歌选月月助力团， 歌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又来自 EXO 队员 Baekhyun 的这一首歌曲，叫 Elevator。OK， 升降机。OK，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看他的大歌舞台吧。好喜欢这个编舞， 幸好 感觉这个接下来我们 K-pop Day 可以跳一 下。对，我还想说他会不会是那种韩版的跳楼机 啊？就是我们的感情好像 Elevator， 什么东西、啊？ 好烦哦，我们。 OK OK， 当然最近他自己也录了这个 MV reaction video， 一起来听看吧。 Eli， 여러분안녕하세요백현입니다오늘은또이제뮤직비디오리액션영상을찍으려고이렇게찾아오게되었는데요네방금카운트다운라이브를또진행을했고우리에리여러분과함께지금6시에제뮤직비디오를보면서리액션을해보겠습니다네되게행복했어요 他看自己还不是很冷静， 所以哦，你看到一般的男生或者一般的女生在 MV reaction 的时候说哇哇很酷， 他自己看 自己 是对，没有错，我觉得帅， 他是那种内心默默在 对， 认同自己的，肯定自己的， 然后有这个应援手册来听看 Vicky 自己录的吧。他唱歌跟他应援的感觉很不一样啊， 真的。 OK， 那 他有可能在欣赏自己的帅，但是应援的需要大家在演唱会的时候 用力一点、卖力一点， 对，用力一点 是可以需要 Baekhyun 的这个 YouTube 去看一下这两支影片这样子的。马上也来听一听他的新歌《Elevator》，是这个选 Beyond。 Okay， 勾炫月月助力 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呢，又来自我们姐妹台前同事赖明权的新歌，叫什么呢？ 上班摸鱼没问题。 OK， 我们讲明显啦，表明立场先啦，上班摸鱼是有问题的啊，不要一直摸。 可是你可以偶尔摸一摸。 对呀、啊，就适当的摸。 摸啊，不要给人家看到就好了。 对，自己偷偷的摸。 好的，那马上一起来听听 Mac 赖明权的声音吧。 Hey yo, what's up? Go shine, be on track. 我是 Mac 赖明权，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念这一个 slogan 啦，有点想念。But anyway, 谢谢 Go shine 毛推哥。那这一次这首歌叫《上班摸鱼》，没问题。听名字就知道了，上班摸鱼，我个人觉得真的没有问题，只要你可以把你的工作完成，而且有很多世俗的眼光认为啊，上班摸鱼啦，那上班不能摸鱼，这样。其实我们不需要被他们定义的。这首歌最主要带出来的就是不要被社会定义之余呢，也希望上班族听到这首歌，可以把内心的那种生气啊或者愤怒啊给发泄出来。 幸好、 希望你喜欢这首歌啦，上班摸鱼没问题。 幸好我上班不是摸鱼 啊，你什么？ 我是钓鱼。 哦，直接原地睡觉有没有？ 肯定。 OK， 所以不摸鱼可以，钓鱼也可以，但你要保证你的 工作完成， 要完成，要做好了。那哈，如果你钓鱼你摸鱼被发现了之后，工作又没有做完的话， 的 这样你就不要怪我们讲说啊，老板骂你啊。 如果老板、 叫我 骂你的话，你直接开这首歌给他听啊。 哦，好了，马上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Mac 赖明权的《 上班 摸 鱼 没 问题》， 这个线 Beyond 圈。 上班摸鱼，我觉得没问题，说没出息，也觉得没关系。大智若愚的我被上司搞得快窒息，现在想要旅行，找个借口请 MC 迟到打卡，被叫进 office 训话，寄人篱下，成了追杀的怪咖。 PUA every day， 同时都在刷心机，谁说他比较亏，我要怎么待下去？我真心累，谁能体会？世俗的眼光，管他的流言蜚语，不需要和他们攀比，做你的看庄大道，你是最无敌。爱情破的文章说的有点现实，追梦失败因为少了坚持，说我没有天资，原来是要顾你面子，早已看透这些假象全都是骗子，再多的努力都不够他的一句，抓不到语气注定还是被人比下去，一副可怜的说出你懂我多累好吗，换来的是老板之意，为什么你总比他差，别管人家怎么想，优秀的你注定被人抢，我们不一样，有着主角的光芒，听话的员工确实活得比较久，但我们是活得精彩且一枝独秀的皮卡丘。我真心累，自己不活在世俗的眼光，管他的流言蜚语，不需要和他们攀比，做你的看庄大道，你是最无敌。 月月助力团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呢，又来自这个男团 RISE 的 Fly Up。 是的， 这首歌曲给我的感觉呢，它的舞蹈 Chorus Part 啦，很像这部电影 Step Up 啊，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是有很多人一起劲歌热舞的。 哎，有有，我记得了， 记得吗？它是在好像的 Container。 我超爱看的， 超多人的 OK， 然后很齐很齐，它给我这种感觉。我们来听看他们在 KBS 的打歌舞台先。 活力的一首歌曲啊，有没有很 step out 的感觉？ 有有有、啊、那可是我当初最爱看的那个电影、欸、 是啊，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打歌舞台还有他们的 MV。 当然这一次呢他们也自己开箱了 Odyssey 的 album， 来看一下吧。 친구들끼리약간우정목걸이나우정팔찌나뭔가그런식으로사용해도될것같아요 요게이목걸이를꺼내고나면은여기안에스티커가또따로들어있 는아它里面呢有一个项链这样子的，他们讲说呢，你如果讲说有跟朋友一起买这个 album 啊，可以当做是你们啊友谊的象征这样子，对 ，friendship bracelet 这样子啦 ，OK。当然也有这个影片是他们的这个综艺啦 ，Rise on Beat Fly Up 啊，就是他们互相去切磋一下舞技这样子啊，有一段是来听。 哦， 有有。牛啊牛啊！ 虽然场面看得很混乱，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 舞蹈还是很劲的啊。OK， 可以去看一下在 Rise 的 YouTube We Rise Episode 38，可以去看一下了哈。马上也来听一听 Rise 的这一首新歌叫 Fly Up，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为我们高造成活力全大爆，做选 Rising Hour。 有选 Rising Hour 啊！刚刚 Kelly 凯欣呢在讲新歌的时候就讲到说，他小时候很喜欢看这部电影叫 Step Up 啦，对不对？哇，经典中的经典。 因为我当时就是学舞蹈的嘛，我从 ballet 再转去滑足，再转去 hip hop break dance， 所以就很 inspiring， 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跳 break dance 很帅，或者跳那些 hip hop 很帅。 有有 check it out， OK，、yeah. 这个就是算是童年的回忆啦。另一部电影 Karate Kid 呢，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啊。说实话，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讲说他绑着这个竹筒，然后拉住他手、嗯、两个人在做这个动作，成龙大哥了哈、嗯、跟这位小男孩。 OK， 那当时候呢我是很震撼的，就是说哦哟，看了这部电影我就要去学， 有吗？ 打卡拉队了。 所以你有执行起来吗？ 我以前有学过这个叫什么，他不是空手道，他不是跆拳道，他是叫忘记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比较没有这样。 只要你有学到就可以了。 对，我是有那个衣服的啊，我叫黄带，然后就没有学、 oh, OK 喂。 我还记得我给教练打过一次。 真的吗？ 我跟教练就是对打嘛，对不对？我们练招，打下打下教练反应太快了，他一个不小心打我眼睛。 哦、oh. 懂掉 哇 ，OK 啊，现在我看一下，哦，还蛮和谐一下， 大小不一样， 右边好像比较大，真的。 好了，各位朋友啊，就是在打拳的时候小心一点。当然，你看了这部电影也可以，就是被启发一下去。学一下这个拳击， 女生学起来也是可以保护自己。 对呀、啊、，OK， 那《Karate Kid Legends》呢？这部电影是算是续集了哈，《Karate Kid》的这个经典动作电影。这一次也有成龙大哥啦，饰演韩老师，当然呢就帮这位功夫天才李放呢去要打败这个校霸了哈。因为有喜欢的女生，然后呢他一山还一山高嘛，对不对？虽然讲说有功夫底子，但是呢还是打不过这个另一位选手，是就从小练这个武术空手道这样子的啦。 是的， 那这一次就看一下他如何从新人变成格斗王者了。 呼呼，想要看的话现在马上上到国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Karate Kid Legends 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啦。详情条规浏览国选的 NY，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6月5号呢火热上线。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队长和黄礼格的十一。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大爆，都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啊，来到了十点钟的尾声啦。今天是 TGIF 嘛，对不对？那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周末都会去做运动啊，跟朋友聚会啊，等等这样子的。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哦，在 IG 上面哦，都会 po notes 啦 ，po story 啦，讲说，哎，今晚有没有人揪 big ball 啊？ 真的真的， 我想说有没有局啊？我想参与啊。虽然讲说我是一个小白啊，这样子的。那我们这里呢是完全没有计较，讲说你是新人， Beginner? 还是讲说很有经验好的。OK， 反正就是来一起切磋，来玩游戏，来打球这样子而已。 是的，就是我们即将会举办这个勾选史上第一档运动赛事，勾选 Go Go Go Olympics， 所以我们要正式的招募非常热爱运动的你啦。不管你是运动小白还是超级无敌热爱运动 Pickleball 这项运动，都可以呢上到勾选的 NY 报名参加啦。 是的，那我们除了讲说 Pickleball 之外，之后也会举办很多的这个友谊赛这样子啦哈、嗯、去可能有不同的运动啊，比如说篮球啊、羽球啊，或者说跑步啊等等这样子都会有的。但这一次呢先是 Pickleball 先 然后呢你可以上去报名了，告诉我们讲说哎呦你会带什么朋友这样子，因为可以带加一来嘛，是不是？那在活动当天6月8号下午的2点到6点呢，我们就一起在 Pick 5 租棒呢去打球了哈。当然我们全体 MC 呢也会到场，重点是我们会和你组队的，我跟 Kelly 凯欣是不同队， 对 OK 我们四个队伍， 我肯定会打败你 啊。我们就看一下谁会进入决赛啦，当然也不用 stress 的，他很 chill， 他真的很 chill 的，而且你可以就是为你的队友加油打气这样子。我们的赛制很特别啊，这也是 OK。然后如果不会打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场会有专业的教练指导，会跟你讲说规则是怎么样，然后有人去判断这个是 out 还是 in 这样子的。OK， 相信特规，浏览勾选的 NY， 勾选 Go Go Go Olympic， 青春不会疲。 我们交班了，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啦，记得去报名哦。勾选打电话，小的勾选 Be on trend。 忘了问你过得怎样，把所有的你。